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门票通你琴行有售。 回到第二節了，今天就我們講到這個巴力神，因為在最近在以色列就考古最新的發現，他一個拜他的神殿。其實你剛才那個講法就是說這個巴力其實是我們現在找到他的相關文獻，主要是來自這個於加力嘅呢種文字，咁其實呢個文字喺邊一度嘅地方咧，係出現得最多咧？ 喺敍利亞。 敍利亞， 佢哋有六，差唔多有六有八個王朝。 嗯嗯。咁而家就戰亂嘅地方啦。咁題外話就係有冇可能即係影響到嗰度嗰啲歷史嘅遺跡同埋考古咧？ 啊，一路影冇噶啦，都打要搬嘅都搬走曬。 搬走曬啊嘛嚇！嗱，如果大家係想深入啲去研究呢樣嘢，其實有書咁。而家你手頭上呢本見到咧，《於加力與舊約》啦 嚇。 咁如果你要睇嗰啲文字嘅話咧，其實而家呢度都你會見到係咪類似呢啲啊？係 啦， 係嘛？ 叫做楔文 啊，係嘛？呢啲楔形文字啦， 嚇， 即係你好似嗰啲鋭仔咁樣嘅嚇。嗱，如果你再睇咧，其實有一啲書籍咧就去比較咧。啊，於加力嘅入邊嘅聖經， 我嗰套啊， 你嗰套嚟嘅，你有啊呢套？ 就太重了，攞唔到過嚟。 O K， 唔好意思啊，嚇呢套就係成套。嗱，如果你而家即係啲人如果識讀佢咧，其實係咪揾到一啲同而家我哋讀緊嘅聖經有一啲雷同或者相關嘅地方咧？ 首先咧，佢哋係公元前嘅1400到1200啊嘛，即係佢比所有聖經都早。 嗯。 而且在裏面咧，就會發覺到這個烏加里烏加力用的 verb 啊、parallel 啊、grammar 文化， 全部在舊約聖經是怎樣找翻？而去找翻嘅時候，拼湊翻嘅時候，佢裏面會唔會有相當的暗示咧？就是當時佢暗示緊譬如就係頭先教雲者個字已經好清楚，就係原來逢親教雲者就一定喺巴力。咁另一個更加重要嘅就係呢個詩篇嘅29篇啦。咁呢個29篇，咁基督徒會成日睇就話啊神啊，佢降雷降七個雷嘅，佢總共有七個雷。咁就覺得即係除咗降七個雷，即係降七個雷啦咁。原來咧呢個詩篇29篇係完全咧照版主碗咧抄字呢個抄考字咧呢一個烏加力裡面嘅一個巴力之詩，然後就咁改咗個名嘅啫，即係都幾爛下嘅陣時，即係嗰陣時冇版權咯。 唔係有 Google 嗰陣時有 Google， 佢吸咗落去，跟住改個字，即係而家啲大學生交論文咁樣，交論文咁樣嚇，即係成份嘢 copy 咗嚟之後，跟住改入邊其中一隻字。咁嗰個都唔使自己改嘅，嗰個用電腦做就做到嘅嚇。咁嗱，而家你大家會見到咧，其實咧對呢個 烏加力 呢種文字咧都係相當之研究。咁入邊咧就睇到呢啲文字咧。嗰、那個符號係咩讀音嚟嘅？ 係同希伯來文一樣 嘅，係嘛？哦、oh, ，OK， 佢轉換寫法唔同，但係個發音一樣。但係因為係冇嗰個母音嘅關係咧，好多時都係唔知佢個只有從個子音去揾到佢個意思多。 係嗱，你可唔可以從我頭先你講嘅詩篇係第幾篇啊？ 詩篇有好多篇嘅，最重要就係29 係嘛？ 係啊 ，OK。嗱，咁你即係而家咧，我哋可以去即係睇一睇嗰個詩篇嗰度29嗰時係點樣啦？ 即係睇 web 呢個啊嘛，係咪啊？ 睇咩字 啊？呢個係啦，係啦。咁嗱，而家你睇到呢個就 the Lord 啦。係。咁其實呢個原本就係你嘅意思話就係巴力。 我開翻我睇慣個先，唔好意思。 唔係，我哋可以用第二個方法睇嘅。嗱，我哋用翻嗰、那個。 Bible CC 就睇翻嗰個原本嗰個 text 啦，29係咪啊？ 係。 咁咧就29呢度咧， 就是原來咧就係呢個大衛嘅喎。 佢所有都會即係加個開頭落去嘅。嚇嗯。 咁咧就呢一個咧，嗱而家大家睇到啦。就 ascribe to the Lord your heavenly beings, ascribe to the Lord glory and strength, ascribe to the Lord the glory due His name。咁你嘅意思就話咧，即係喺舊而家我哋見到嘅舊約入邊咧，呢個 Lord 呢個字究竟係原我哋睇到係咩字嚟嘅？ 應該係把 唔係我知，如果改咗之後係咩字咧？係 L 定係還是係？ 哇！而家呢個係用四字神名嚟嘅。 哦，就係耶和華嗰個嚟嘅。OK。咁但係你嘅解釋就話咧，其實呢個原本就唔係耶和華，係應該係巴力呢個字嚟嘅， 係 嘛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從嗰行文嚟講咧，你除咗呢個巴力呢個字之外咧，你有咩推敲到佢係同巴力有關咧？嗱，我起碼我見到第七行就係啦。The voice of the Lord strikes with flash of lightning。 係啦， 係嘛？呢個咧就即係有嗰個女神嗰個咁嘅響度。 同埋佢嗰個 voice 個聲音嗰樣嘢已經係個雷聲嗰樣嘢。 咁仲埋第三個都有啦。 係七個㗎，總共 有七個㗎嘛嚇。第三個就唔係即係我講第三行啊 ，The voice of the Lord is over the waters 啊嘛。係。The God of glory thunders 啊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個 voice 㗎。 七個 voice。 因為七咧係巴力嘅數字嚟嘅。 哦、oh, okay. 所以呢個七係聖經嘅數字，其實係承繼咗巴力嘅一個神聖數字。 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从而推敲到呢实际上在圣经、特别是旧约在旧约里面呢、其实是很多不同的这些地方的宗教的信仰、它将它转了做它们的文字之后只是改少少或者改头换面就陷弯了成它 完全是。 那里面除了这个譬如尤加力之外你还估计有些什么文字是塌回来的呢 即除了诗篇之外 是啊。 其实呢看回我之前講巴力的神話呢巴力他對抗了幾樣東西嘛、就是 水神 海啦、陰啦同埋 Mot 啦其實你看回耶和華在舊約聖經裡面是經常跟海有決戰的譬如紅海 或者去到新約時候怎樣同將人從死裡面救回出來 這些很有趣因為在以色列其實你不是見到很多海 是啊， 你見到湖尾，湖尾咁但係就反而係見到好多海嘅意象喺度。 最緊要咧就係、巴力咧係曾經殺過陰嗰個下屬嗰條龍，叫做羅灘，羅灘嘅一條龍。咁呢個殺龍嘅經典咧，就喺詩篇裏面亦都出現過嘅。咁即係話詩篇嗰個作者佢係知道耶和華曾經好似巴力咁殺個龍，或者根本佢知道嗰個就係耶和華等同巴力。咁之前講過就話耶和華佢係有月神少少吸收咗佢少少嘅屬性啦。咁耶和華其實係一個綜合體嚟嘅，佢每一個喺接觸佢接觸即係當地嘅人崇拜嗰個神嘅屬性，佢都會吸入咗佢。好似巴力嘅呢個教魂者就完全擠咗落去啦。咁連佢父神啊 L 嘅譬如慈愛啊創造啊，亦都吸埋一齊。所以耶和華係一個綜合嘅一個神事，而唔係一個單一去變出嚟嘅一個神事。 即係簡單講啦，就唔係話突然間有人咧即係理解到呢個一神教嘅好處，而係咧經過好多即係多神教或者多神教喺入邊。包含的種族的鬥爭之後，即係最後穩定了下來了就將嗰個結果將佢融合在一個神入邊， 拼湊 喺度。咁呢個其實是最統一成個咁多個族裔或者所謂啲 tribe 一個最好的方法嚟㗎。 係咪？ 你拜你嗰、那個，你拜風，你拜草君，你拜，總之你大家唔好啦。呢、這個拜呢個神，乜嘢都可以照顧曬嘅，咁就可以融合到啊，統一到嗰、那個大家嗰個不同的信仰好啦，如果是咁嘅時候咧，我哋喺聖經入邊，即係我哋講緊我哋睇嘅聖經入邊咧，有邊個章節你懷疑咧係有巴力嘅痕跡喺度咧？甚至去到新約， 去到新約咯，係啊，因為舊約已經講咗嗰個問題。新約咧，咁啊有一個即係如果按分類嚟講咧，依、這個耶穌講嗰個末日預言嗰段咧，就我分為。 我分佢為叫我分佢咧為之叫做人子在臨論。 嗯， 咁啊，好多人就會係強調啊，耶穌講佢自己喺末世嘅時候點樣嚟啊，咁就會等候耶穌基督再臨，即係其實一個基督再臨説嚟嘅。但係咧喺多馬福音咧，即係我哋之後會講啦，係反對任何對於末世或者對於世界嘅將來係點嘅追求。佢覺得世界係每每日嘅，係循環嘅。咁即係話依個人子再臨論咧，係當時某一派嘅人。佢去擠依一種咁嘅末日觀落去，擺咗喺呢一個父律福音裏面。咁個重點啊，在於係咩？咁啊門徒問耶穌末世係點？當福音就係唔答嘅。耶穌話：你冇理由唔知嘅。佢話：你應該知道咗開頭，你就應該知道最尾。依啲嘢根本唔需要知。咁但係呢度咧就答得好清楚嘅喎。佢話：人子嘅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跟住去到啟示錄一章七節，就是耶穌啦，他駕雲降臨。然後去到十四章十四節，就是見有一片白雲，雲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同樣出現人子喺末世，即係全部講末世嘅人嘅人子，就是講緊耶穌再臨。 嗯， 騎喺個雲上高，呢個就係個徵兆。 嗯， 咁好多人就俾依樣嘢嘥出咗，就係哦，原來耶穌再嚟嘅時候，就好似騎住個筋斗雲咁樣嚟嘅，咁就好肯定依個為之末世。但係 嗰個你好似孫悟空咁 啊，唔係咯，就係咯，騎咗筋斗雲咁嚟。但係如果你係認識舊約嘅文學嘅話，就會知道。依幾位即係其實馬太、馬可、路加都係源自 Q 啦，即係其實都係 Q 嘅 source 嚟。我相信 嗱，呢個解釋一下啦。所謂 Q 嘅意思咧，就係喺德國學者咧，佢哋假設喺四福音之前，其實有一本福音嘅，只不過而家我哋揾唔到。咁呢個就係源頭嚟，咁稱之為 Q 嚇。 係啊，咁即係呢個作者佢寫，即係三位作者佢使用 Q。然後又講这個教雲者的時候，他的動機不是講世界末日，即不是他的目的来的，他的目的是講耶穌是等同舊約的巴力的教雲者，那個才是他的重點。 如果你知道即有呢條線索的話咧，能唔能解釋到咩叫 Son of Man， 咩叫人子呢兩個字？ 完全解釋就係呢個問題。喺舊約嚟講係冇一個神的兒子呢個概念嘅，佢一神論噶嘛，係咪？咁如果我之前講過啦，迦南個神譜嘅父叫 El 嘛，叫神啊嘛。咁巴力順理成章咪就係神的兒子咯。咁就直接去到耶穌受審嗰度嘅時候。我照讀出嚟啦。當大祭司審問耶穌是否神的兒子，點解佢會咁奇特問一個以前冇出現過嘅 terms 咧？係咪？佢唔直接問佢你係咪神？佢唔係咁問我你係神的兒子。耶穌回答說：這是你說的，但是我告訴你們，此後你們要看見佢又嚟咯喎。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記唔記得依個烏加列裡面嘅巴力最後嘅獎賞就係神俾個寶座佢坐上去嘛？耶穌係完全 refer 緊呢樣嘢喎。然後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咁都唔奇啦。當耶穌真係一個巴力嘅一個，即係唔可以咁講，應該當作者佢視耶穌為巴力嘅一個轉變嘅咁。但是奇在就是，但祭司一听后愤怒，把自己的衣服撕掉，然后说：你侮辱了神，我们再不需要证人了，你们都听见了他侮辱了神。耶稣在这里没有承认自己他是神，他只是承认自己是巴力。但是竟然大祭司是因为耶稣承认自己是巴力而侮辱了神，即是说当时的第二圣殿，我上集讲过，就是根本他们聖殿只是那個一神論是放在摩西五經裡面的，他們實行的人依然覺得巴力是當時很重要的神。 即簡單說，就是當時呢表面上就是一黨專政，但實際上呢就是一個很多的一些地方勢力在這裡，他不幸運就得罪了有實行的地方勢力，那個地方勢力又拜這個巴力這個東西的。 咁但係點解會雷同咧？就係、實際上佢雖然冇承認啫，但係耶穌如果後期呢啲福音所附會嘅咧，佢又好似巴力咁死而復生，係咪？ 係啦，嗯，依個係一個好大嘅關鍵，即係話會唔會咁我再推遠少少啦。假如我當係假設啦，即係又有理論，又俾我當係個假設，假設理論會唔會係耶穌嘅 historical 嘅耶穌係冇存在過？但係有一批相信呢個巴力傳說嘅人。他嘗試想將古代的這個神話故事他們的信仰重新擺放出來，所以就將這個故事陷落當時又說有比拉多啊，又有很多門徒啊，然後最後也都是耶穌一如巴力死裡面復活。 OK， 但這裡有一個反駁，就是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不直接了當搬巴力這個神出來算數？點解要再做多個耶穌出嚟，要教咁多花神咧？ 呢個同亞瑟拉一樣咯，就係因為自呢個約西亞王嘅時候，亞瑟拉同巴力係完全被禁止。我都講過話，任何提及或者暗示呢個亞瑟拉同巴力嘅行為，係會接受好殘暴嘅對待。 但係呢個喺猶太教入邊咧，但係當其時係羅馬管治有撒冷啊嘛。咁羅馬對巴力呢個神照計就冇乜特殊嘅一啲反感或者喜好啊嘛。 咁當時嘅即係法利賽人始終都係即係好知道咁，佢都嗰個對於呢一樣佢稱為耶穌稱為巴力，佢都好極為憤怒，即係個反應都異於常人。咁即係好明顯係。當時巴力是有某一個 引容易引起族群衝突的一個咁嘅情況， 一個神事嚟嘅。 好啦，最重要一樣嘢啦，即係你呢個時候要開股啦，就係嗰嚿雲係咩嚟嘅咧？ 邊 嚿雲啊？即係一路坐喺，即係話佢升嗰啲係嘛？教雲者呢個教雲者嘅意思係咩嘢嚟咧？ 教雲者就 嗱，我想首先問一下先，就話係咪無論喺尤加力呢個文字入邊，或者希伯來文呢、這個雲？都是講緊我哋英文的 cloud 呢樣嘢， 係嘛？係啊，今終於查過呢樣。 嚇嚇，咁呢個有咩含義咧？呢個係 一個會發光的雲，而呢個人子就一個人形嘅 figure， 佢能夠喺呢個發光的雲之上，去飛行， 發光的雲 係 咁即係話有唔發光的雲啊嘛？咁我哋一見，我哋見到雲就唔發光啦。 發光係，但嗰個 咁老實講，我未見過發光嘅雲喎。咁如果以我哋而家現代嘅睇法，就係佢有可能係 UFO 嚟嘅。係啊，咁但係佢坐喺雲嘅意思係話，佢好似我哋坐飛機咁啊，定係還是佢有一個碟形嘅形狀，佢可以企喺上邊咁樣，即係喺從天而降咧？ 我相信佢坐喺張寶座上高嘅。 係有機位入邊嘅， 所以好強調個寶座嗰樣嘢就係、 是。但係如果呢、這個即係雲嘅話咧，理論上佢唔應該係太大，就係一個比較小型嘅，坐得幾個人一個咁樣咁落嚟嘅。嗱，如果呢個嚟講咧，譬如話我哋同譬如喺即係福音入邊咧，其中係咪一個有一個先知係坐一個即係車嘅物體上咗天嘅？係。嗰、那個係咩啊？ 神車 以利亞。其實嗰個同嗰個有冇分別，同埋兩樣嘢可唔可以比較咧？ 我相信係同一樣嘢嚟嘅。 哦 ，OK。 係啊，都係叫做Divine Chariot。 即係一個戰車。 係啦，一個戰車。 戰車啊，只不過就話即係到咗某個階段，佢就唔用呢個戰車呢個名，係用一個雲嘅方法去描述佢。 或者嗰個係佢個 title 咯，即係佢專用巴力專用嘅 title， 就係教雲者咁。 教雲者，即係呢個就等於即係如果佢一出巴力呢個名，就有教雲者呢一個咁嘅描述喺後邊。 係，一定係佢 啊！一定係佢啊！嚇，咁喺如果喺中東嘅呢一個神譜入邊咧，撇除咗尤加力呢個，有冇其他相類似嘅神係同呢個巴力呢一種嘅描述係共通嘅咧？ 即係好似巴黎咁樣。 嚇，嘉雲者。 誒，嘉雲者就冇。 嘉雲者即係只係呢個地方有嘅。 係。嚇。嚇。 咁但係如果喺新約入邊咧，有冇講過耶穌好似巴力咁樣能夠控制雷同埋雨咧？ 譬如耶穌行過海嗰陣時都有 啦。嗱，呢度有一個講就係話咧，佢停咗喺加利利海入邊一個風暴嘛。 係啊，係嘛 嚇嚇。咁其實咧。現在有些看法，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是正確與否，就是你可以在新約裡面，你可以找到很多耶穌的事蹟和巴力的傳說是相對應的。那換言之，剛才你的說法就是說，其實這個呢，無論他耶穌真實存在與否也好，當其時他的信徒或者他這一派的信仰呢，實際上是巴力信仰的流傳的痕跡和它的延續來的。是。在這個部分來說，其實除了尤加力文之外，我們有沒有找到其他的例證或者其他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件事呢？ 證明什麼？ 就是說這個耶穌和，不要只說巴力，就是和當其時的所謂非猶太的信仰實際上是掛鈎這件事呢？ 哦，那就是這個希臘好多哲學家記低咗嘅嗰個迦南神譜裏面，就清楚描述過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結構，就係當時巴力嘅身份。咁但係後屘你話同耶穌嘅關係係咪？咁呢個就冇啦。如果去到講到耶穌， 咁但係咧，其實咧就可以揾到好多不同嘅神話，即係就算喺酒神啊，或者麥特拉神或者希臘的 Osiris 其實都找到類似的這些，即是全部的一些特徵在這裡。譬如說他是即是童貞女生的啦，神子啦，是救世主啦，行神蹟啦，同埋將特別是將這個酒這個麵包同埋酒呢，是當為一個神蹟咁顯現，同埋釘十字架同埋復生，同埋從天而降或者上天呢、這個基本上有曬呢個咁嘅系統喺度嘅嚇。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實際上呢個羅馬帝國咧，佢係究竟係去到喺耶穌嗰個階段嘅時候咧，佢究竟係 promote 緊一個多神嘅信仰啊，定係還是係有一啲特別嘅一啲意圖，特別將呢個基督教即係、耶穌呢一個派別咧，係將佢推成為一個，即是一統天下的一個教派。 羅馬帝國呢，他就即是剛剛遇著剛剛呢，他就是想找這個阿波羅的， 原本想找太陽神的， 是的、阿波羅，後來因為阿波羅那個祭司 refuse 了，就不肯幫他們、就基督教就捱義氣做了，咁之後就變成了國教， 係啊， 即係當時個背景就係咁樣。嚇， 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歷史嘅意外嚟嘅，咁但係就影響咗嗰個人類嘅歷史咧，就成二千年。好啦，咁最後想問你啦，就係話咧，呢一個巴力呢個神咧，佢係自古即係一路可能即係斷咗呢個變成咗其他神，或者被打成一個魔啦。但是在現在的中東的地方，或者在大概敘利亞的地方，我們現在還找不找到他這個拜這個神的一些現代的痕跡在那個地方繼續是流傳的？譬如好像我們說這個施洗約翰，你找到一個即是少數的族裔，或者亞斯迪斯，我們之前說過仍然敢拜法的，現在在中東我們有沒有條件，有沒有可能找到這個神繼續是被人拜的一個什麼現象在這裡呢？ 在靈芝派裏面咧，有特登咧寫一個傳奇故事咧，就係將巴力同埋阿納嗰段情史啊，即係佢救咗佢嗰段情史，然後就起城堡啊，跟住就登基啊，咁對於靈芝派咧有一段咁嘅即係有經典係特登為佢而設嘅，嗰時佢就叫巴力叫做 Sabbath 嘅，嗰陣時就咁去到後來嘅 中世紀或者以後咧，巴力咧好顯然係被依個妖魔化。咁你睇翻耶穌嗰陣時咧，啲人就話耶穌佢係用靠鬼王別西卜去趕鬼啊嘛，即係話係嗰個烏蠅主嚟趕鬼。其實會唔會原文係講緊耶穌係靠巴力王子嘅能力去趕鬼咧？即係其實福音書裏面已經暗示咗。咁呢、這個，但係好可惜就係呢個別西卜呢、這個，因為中世紀中意啲魔鬼學啊嗰啲咁樣，令到呢個巴力變咗做一個邪神啦。咁啊，依個係捉煉金術啊、神師學去做，令到呢、這個別西卜成為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魔鬼片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耶穌作為教魂者，亦都係佢係 the law， 佢係主。由喺基督教二千年以來，喺福音書裏面，佢一直保留，而係一直不變，依然保存咗喺度。只係啲人冇察覺到啫。 其實咧，如果你揾落去咧，係相當之多關於呢個巴力嘅資料嘅。譬如呢度咧，我哋睇到咧，佢呢個包 cycle 呢個咧，就係講佢成個神話嘅系統用烏加力文寫。咁但係呢只鴨咧，我遲啲要研究一下同呢樣嘢有啲咩關係。呢個就喺羅浮宮嗰度咧，而家保存到，應該就同呢個巴力呢個神有關嘅嚇。咁咧，但係咧頭先你講阿納嗰個咧，咁你呢度咧就你就可以揾到啦。咁呢個就有嗰個神像喺度喺度添㗎。 Anas 就是我哋上個禮拜講 Elephantine 裏面五個神裏面其中一個。 咁而家呢度睇咧，其實就話佢係古代嘅女戰神嚟嘅。戰神嚟嘅嚇。咁我相信咧，即係話咧，如果呢、這個仲有喎，原來呢個神喺埃及都有出現喎。 有啊， 借用㗎 嘛。 借用㗎嘛，咁呢、這個即係跟住咧，就喺以色列都出現過嘅嚇。咁最奇怪一樣嘢，原來呢個 Anas 咧，呢個就係同希臘的雅典娜咧係應該有關的咁如果係咁講的時候咧，其實我哋睇呢樣嘢嘅神話結構的時候，我哋應該將巴力同阿納一齊睇，定還是即係佢一個睇已經足夠 了？哦，應該一對嘅， 一對嘅。 喺拿哥馬蒂古本裡面，未就將阿納改咗做叫做Sui 生命。即係話。亦都係嗰個，亦都係嗰個陰陽嗰樣嘢嘅，就係、是、巴力佢未到嗰個神級，咁當呢、這個Sophia 俾佢上去登基嘅時候，佢將自己嘅女兒賜俾佢，令佢變成陰陽並存嘅神。咁你再成為咗陰陽並存嘅神嘅時候咧，嗰啲空掌權者就好妒忌啦，因為佢自己本身唔係。 咁呢個就同你嗰個前一排做嗰個劇有關啦。咁嗰個實際上講，即係佢個角色有少少似喺伊甸園的夏娃， 是啦，冇錯， 係嘛 嚇，係，即係同一物嚟， 同一物嚟。 咁喺舊約聖經有一個好特別嘅人物嘅三家，係咪應該叫三家呢、這個？ 哦，我哋睇睇呢個就查嚇，你再講個先嚇嚇。 三家係其中一個希伯來嘅一個。 呢、這個就係個阿納嘅仔嚟噶嘛？係 啊， 係嘛？ 係啊，佢用嘅名咧就叫Son of Anna。佢唔係希伯來人，但係佢係外族幫希伯來去幫猶太人去打仗，但係佢嘅名叫做 Son of Anna。 咁我可能其實都係呢一個信仰呢個族裔，信仰呢個中巴力嘅族裔嘅一啲後人嚟嘅。 Anna 就係啦，即係Anna派嘅戰神嘅、 戰神嘅仔嚟噶嘛。咁呢個唔係一定話佢真係佢嘅仔，而係話好可能就是信仰嗰派宗教嘅人嘅門徒。咁佢跟住有肯幫呢個以色列族、猶太族去打仗。 或者另一個看法就係、以前本身呢啲係一啲關於神事嘅故事。譬如好多先知啊，好多嘅好多先知又好多祭司啊，佢哋本身，譬如你睇先知嘅天使啊嗰啲，本身唔係一個人類嘅歷史嚟嘅，可能係倒翻轉係 demythical 咗佢嘅啫。 即係只不過話，即係原本係神話嚟嘅，不過就將佢變成人。 係啦，即係譬如呢一個 安娜的仔去救呢、這個以色列，會唔會古代嘅時候佢係一個關於安娜女神嘅神話咧？ 嗯， 同埋點解聖經會仲會保留呢一個名喺度咧？ 嗯， 係咪？而作佢作為一個異教，即係一個異教女神嘅話， 嗯 ，OK。好啦，今天時間差不多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我哋睇聖經嘅話咧，其實咧我哋要盡可能同其他喺中東地方，特別係迦南嘅原本嘅神， 嗯， 你如果掌握到嗰個語文嘅話咧，你會可以做一個詳細嘅比較，咁睇下邊個抄邊個啊。咁呢個就係即係等於我哋睇啲學生嘅論文嘅時候咧，我哋就上一上 Google check check 嗰段嘢係咪有原本嘅一個 source 喺度啊？OK， 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